你是造物的恩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经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指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住建部消息，2018年将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进国有租赁企业的建设。交通运输部消息，2017年公路水路预计完成投资2.27万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28.5万公里。正在修建的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成功横跨黄河，这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距离最长、输电容量最大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工信部表示，2018年将加快百兆宽带普及，实现高速光纤宽带网络城乡全面覆盖，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进一步降低。工信部发布的关于促进和规范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支持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设立无人机相关专业，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无人机人才培养和服务体系。目前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选派教师在薪酬待遇、职称评审等方面按照援藏援疆干部和人才政策同等对待。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北京市将实行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试点时间原则上为一年左右。本次试点采用视频桩等检测设备，感应车辆进出，留存车辆图片。故宫午门城台部分墙面在强风吹击下发生脱落，所幸没有人员受伤。目前两个进入宫门的门洞已被封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完成公司制改革，公司名字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变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在岸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及期汇率接连升破四个关口，收盘报6.5406，创下9月14号以来的新高。 是谁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有很多人模仿小哥唱歌，但总是有其形而不得其神。他悠长的气息和控制的完美的颤音，清新飘渺，